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小到中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45，空气质量优。来看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工行北京分行提供贷款，助力故宫周边院落申请式退租及恢复性修建项目。13亿元北京市政府专项债券开售。全国超过40万个新能源充电桩受理云闪付 APP。强降雨来袭，贵州启动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近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在东城区政府和实施主体的配合下，实现了故宫周边院落申请式退租及恢复性修建项目的首笔贷款发放，成为首家支持东城区老城保护、城市更新项目的商业银行。故宫作为首都历史文化的精髓所系，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重要的区位优势，但其周边胡同的院落房屋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时光的打磨，整体风貌杂乱，建筑结构破旧，基础设施落后，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故宫周边院落申请式退租及恢复性修建项目今年3月启动，项目涉及41个院落，270户居民，采取货币补偿方式进行退租。项目在恢复历史风貌、滋补城市功能、提升当地业态的同时，还将改善周边居民的居住条件。从今天起到8月25号，13亿元北京市政府专项债券将通过多家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公开发行。记者从工行北京市分行了解到，作为代售机构之一，个人、机构与企事业单位投资者可以通过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柜台和电子银行两种渠道购买。根据北京市财政局网站公示，本期专项债券资金主要用于棚户区改造项目，债券期限为3年，票面利率为 2.83%， 利息按年支付，最后一年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除了工商银行，投资者还可以在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等银行购买。记者今天从中国银联了解到，当前各地新能源车主可以在全国特来电、星星充电、国家电网等运营商的超40万个公用充电桩使用云闪付 APP 支付。云闪付 APP 在市场现有的新能源充电桩的受理覆盖率已经突破60%。即日起到12月31号，充电使用云闪付 APP 支付，车主还可以享受最高立减10元或支付返券等优惠。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截止到今年5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580万辆，约占全球新能源汽车总量的50%。记者从河马先生了解到，今年中秋，河马工坊独家推出了一款藤椒味香酥牛肉月饼。这款月饼的创意来自于四川风味冷锅串串的吃法。除了这款新奇特的月饼，经典的鲜肉月饼、小龙虾月饼、大闸蟹月饼、流心奶黄月饼等广受消费者青睐的口味，今年7月就已经上架开卖了。2019年独家研发的芥末三文鱼口味，这次也返场销售。目前不同种类的月饼在所有盒马生鲜门店和 mini 店都已经开始售卖。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央气象台预计，从22号开始的3天里，全国新一轮强降雨将集中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汉、江淮以及东北地区。这一轮强降雨有什么特点？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朱定真的分析。